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？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？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，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、有思考、有想象的星座。弥敦道证交所每一位嘉宾所讲的说话，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，勾画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，给我们细心欣赏、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。 今晚九点半开始，不好意思要各位等下。咁啊，点解咧？因为咧，我哋等下教授啊，徐家健教授啱啱喺武汉翻嚟 ，OK 嘅，佢风尘仆仆嘅，经常穿州过省咧，环游全世界嘅。咁啊，即系我哋要事成咧，就要时间走一走，唔好意思，要你等啦。咁啊，揾到你上嚟，咁啊，徐克健教授咧係美國克林遜大學嘅經濟系嘅副教授，克林遜大學就喺南卡羅連納州， 冇錯， 啊，美國東岸嘅 ，OK， 東岸南邊， 係啦，咁美國好大嘅，咁啊有東南西北中啊，即係乜嘢都有啊，咁要陣間先至再講啦。咁但係我頭先見到啊，阿教授。我想今晚是不是請錯人 啊？請錯人啊！ 阿健仔找個 graphic 嚟看下，唔該。嗱，健仔畫嘅 graphic 啊。今晚咧，我哋叫做風高浪急。 嗯。 咁啊，叫做 a perfect storm。 係。 啊，即係大一個完美嘅風暴啊！咁啊，呢套即係靈感啊，就唔怕話俾你聽，係嚟自一套電影。 嗯。 咁啊，大陸亦做完美風暴，香港咧亦做驚濤海浪。可能看過，咁我諗，如果講開驚濤海浪、風高浪急，應該嚟揾啊，即係林超英啊、李偉才啊嗰啲上嚟喎，啲天文台即係高前高層人士上嚟講呢個風暴喎，即係但係咁，即係似風暴咧就不同彼風暴，咁啊天文台講嗰啲咧就大自然咧。嘅風暴，咁當然而家話有人禍嚇 ，OK 造成嘅呢啲風暴啊，即係咁頻密嚟得，咁但係依個風暴咧係政治、經濟，甚至而家咧就去到文化嚇，即係初初講嘅啫，文化衝突個嗰個風暴，咁啊我就有咁嘅 idea， 咁啊即係我問下教授啦，你又點睇依張 graphic 咧，配唔配合我哋今晚所講嘅即係中美貿易戰續篇？啊！ 我諗幾，尤其是喺內地做廠嘅朋友，就最覺得係有啲船啊、運貨啊嗰啲出口嗰啲， 係 做出口商嗰啲，就真係覺得係驚濤海浪啦！而家，係啊，咁我聽我朋友講，有啲係大嗰啲廠要搬嘅搬咗，又或者搬緊、醖釀緊，咁係剩翻嗰啲係，因為太過不定多不定性啊！咁好多人成日都講話，喂唔使驚嘅，佢嗰啲個生產鏈啊 ，supply chain 嗰度話你好難搬嘅，咁但其實呢啲係咪難搬咧？唔單止係，其實我有啲行家咧咁同我講嘅，即係都話做經濟研究嘅都話，喂經濟呢啲佢成個個區域有曬啲配套啊，好難搬嘅咁樣。咁但係呢，其實幾次我哋玩 Facebook 咁樣嘅，玩 Facebook 或者早少少嘅時候，我哋玩我個年代細路仔嘅時候玩 ICQ 啊咁樣。咁你成班朋友喺嗰度咧，就真係唔想搬嘅，即係你走咗嘅話，咁咪冇人同你傾偈咯。但係一走嘅時候咧，就成棚人走噶啦，就可以走得好快。所以是其實呢樣嘢係發生緊嘅咯，所以對內地的經濟係會有個唔低的影響嘅咯，呢個係即係好多廠佢關門啊，又或者係又係而家佢咁樣話再加上嘅時候咧，根本佢點接單啫？佢都唔知道之後會唔會加到佢，咁你計個價嘅時候係好難去部署啲嘢嘅咯。 我有朋友都係做廠嘅，即係最近見到都窿口窿面。 係啊， 即係咁，我識嗰啲朋友都係有限啦，有錢極都有限咧，即係冇能力搬啦。你識嗰啲咧就好多，好多好有能力搬，可能部分生產線、部分生產程序搬， 係啦， 搬到咧計啱條數啦。如果我講錯咧，你就唔好你糾正我喎。咁我聽講咧就係咧所謂原產地咧，就係65%。如果嗰個國家裏邊嗰間廠 生產嗰啲貨品，佢有 60% 嘅即係配件咧，係由嗰個國家做咧，就等於嗰個國家嘅產品。譬如中國出嘅一嚿嘢，咁咧件衫咧65% 嘅即係佢個 parts 咧嚇，袖啊袋啊加埋拉鏈車啊，65% 等於 make in China。 係啊 ，OK。 同埋而家美國佢會 check 得好緊咯，即係就估到你係會一樣樣又扮有。有些東西是在那做， 是 即是整一兩個工序跟又扮不在內地做，就希望可以慳個税，那他捉得很緊的 了現在。最好就不是 Make in China， 現在 Make in Vietnam 啊，這個Bangladesh 啊，即是之類啦，但是有些是搬不動的嘛。 但是另外一個奇怪，剛剛才開節目的時候講了，我剛上武漢啦，我上武漢的時候，我上去有些教學研究工作上做的。但是我問武漢的朋友呢，他們說的市面呢，他們不覺得是貿易戰有什麼影響啊，對他們。反而他說唯一感覺到是有不同的，就是近來的生果貴了，貴了很多，貴了幾成這樣。這件事就是，即挺奇怪的，挺兩極化，我覺得是。你真的做廠的那班人，我真的認識一些做廠的人，他真的哭那麼厚，有些就是要搬，有些就是，就算是他開新 的生產線啊，嘅時候，佢話咁我順便，不如我就喺第六做啦咁樣樣嚇。咁剩翻啲好細啊，或者係第啲地方真係冇啊，嗰啲咪留翻喺度做咯。咁變咗係好早嘅時候都講過啦，即係好早時候講過話點解美國如果對付中國嘅話，點解佢要咁大規模個發動呢個貿易戰咧？點解唔簡簡單單就係針對個別行業？譬如話佢就係如果係覺得係科技戰，會覺得係偷技術呢啲有問題嘅，咁佢咪？你可以即係大羅大鼓去之前對付中興，到近期對付華為咁樣。佢而家對佢哋都係手下留情㗎，即係都未係去到趕盡殺絕。嗱，雖然今日有新聞開始話係華為嗰度都要封殺啦，咁但係佢一路都唔係話 佢簽咗行政命總統行政命令。 係啦，但係其實佢要再辣啲都得嘅。咁你搞呢幾間嘅話，唔俾佢賣晶片啊，即係唔賣俾佢哋啊，咁已經可以搞到佢好頭痕嘅啦。如果但係點解你要咁大規模係搞呢個貿易戰咧？因為搞貿易戰嘅話，始終對佢自己國家入貨嘅時候成本都高咗噶嘛。咁嗱，唔敢講特朗普識唔識經濟啦，佢就算識唔識都好，佢身邊一定有人識經濟，一定會解釋到俾佢聽。咁佢有時係扎手扮懵，講啲嘢出嚟係有啲嘢大家啱聽，因為嗰啲嘢比較容易一般平民覺得係話啊，我哋蝕底咗俾中國咁多年，一路個逆差都好似係俾佢呃緊錢咁樣，即係呢啲係容易去做製造個民粹嘅氣氛嘅。咁所以係 尤其是係失業工人， 係啦，係啦， 美國所謂 容易得到佢哋支持， 生鏽地帶啊， 係啦 ，Rusk 係啦，咁佢但係實際上唔係。不會明白，如果你真係加上去的時候咧，係美國人買嘢嘅成本會高咗咯。咁只不過是佢又搶唔曬，佢慢慢而家個策略慢慢拖住打嘅話咧，咁好多啲生產可以搬得到嘅搬嘅時候咧，咁個就唔會一下子個影響咁大咯。 你頭先講咧生果咧話大陸生果即係貴咗啦，貴咗即係。比入口，不過即係打啲税重咗啫。即係我有咁嘅即係發現啊。當然咧，我就唔係統計處，我亦都唔係咧依個家庭工程師，即係所謂 home engineer， 即係主婦，即係主婦。OK， 咁我咧就唔知道，唔係完全知道個物價嘅。但係我有個感覺就係咧，好似超級市場啲美國生果係平咗， 平咗。 咁啊，可能佢。部分運唔到去大陸啦，唯有咧喺世界各地散貨啦。咁香港最近咧，我估澳門都係噶啦嚇，即係向度散貨。咁啊，供應多自然平啦，係比貿易戰之前咧 係 平咗嘅。OK， 咁仲有咩行業有影響咧？嗱，我哋咁多觀眾，咁多叻嘅觀眾，即係佢哋咧好犀利嘅觀眾啊！你哋可以話俾我哋聽，報一下價啦，大佬。即係嗱，你喺香港啊、澳門啊，報一下啲價係咪貴咗嘅？咁如果你翻開大陸，你咪覺得大陸而家有啲即係入口貨，尤其珠三角、長三角比較富裕地方，就中意買即係美國貨食嘅。咁係咪貴咗咧？啊，咁你哋可以報上嚟嘅。咁仲有咧，嗱，講咩都冇用嘅。 記得同我哋 share 個節目。既然你哋中意徐教授上嚟啊，個節目係要 share 先至可以咧，令到咧我哋嗰個節目嘅聲音咧係擴闊出去嘅，傳開去嘅。 大家支持多啲，咁我可以上嚟多啲。 係啦，係啦，支持多啲，咁就支持咧。除咗撳一下傳個節目之外咧，傳個 share 出去之外咧，仲有捐啦。嗱，$100啫嘛，嗱，捐$100俾我哋 ，OK。咁我哋呢個城寨咧就可以繼續 run 落去經營落去嘅 ，OK？ 詳情咧或者其他嘅捐款方式，你可以上去 Facebook 我哋嗰個專業嗰度睇睇嘅。繼續問下教授啦。 好， 喂，既然話表武漢，武漢屬於第二線城市， 可以咁講啦，即係你相比上海、北京嗰啲，但係佢人口都係好多人， 重鎮嚟嘅，係重鎮嚟，重鎮嚟， 中國中間嚟嘅， 中。重鎮由於在長江流域嘅嗰度啊嘛，重鎮嚟嘅。咁但係即係如果唔係個影響唔係咁大 ，OK？ 但係好似大陸都好緊張喎。 佢市面感覺唔到咯，因為佢武漢主要又唔係話即係好似我哋深圳個沿海嗰啲即係工業區， 好多 manufacturing 係啦，好多呢啲出口貿易嘅，咁所以未必感覺到咯。係啊， 即係唔係咁內陸啊？ 係啦， 啊佢唔屬於即係好似長三角同埋珠三角。即係做出口貿易，因為廣東省咧個出口貿易咧係佔佢 GDP 好高比例嘅，長三角都係啊，因為香港人可能比較少喺長三角度投資啊，係啊，但係珠三角就大家都熟悉㗎啦嚇，唔好話俾我聽你冇去過啦嚇，即係你唔係翻去做嘢去旅遊啊、探親啊，都去過 N 次㗎啦。咁啊，我想講翻啦，咁即係而家最新咧就話咧。好似就你所講嘅一片升平，仲話啲樓價都升 了，有升㗎，係啊， 有啊。今日嘅新聞咧，報出嚟就係樓價咧就係有升，升咗嘅。OK 啊，喂，係咪即真有其事？如果係嗰個煙劈，即係講得咁好啊嚇，講得咁好嘅，佢就唔使咧阿李克強總理咧就係出嚟講話要有幾樣嘢要做嘅。李克強就話第一。OK 咧，我哋咧係要咧要守住有一個最重要嘅嘢，就係咧我哋嘅失業大軍咧係唔可以有失業大軍嘅。 係 OK， 因為中國咧每年咧就係咧無論中學畢業好、中專畢業好、大學畢業好咧，數以百萬計，而且今年到咗高峰期，by summer 係 OK， 即係而家已經係初夏噶啦，就會有好多人失業咧，佢唔講下一句。即係社會動亂啦，咁仲有咧，啲廠咧，即係據聽聞咧，就話咧，今年農曆新年期間、春節期間咧，就係春節放假咧，放完假大家就唔翻嚟， 唔使翻嚟啦， 因為老細話都唔再開工啦，翻嚟做乜鬼啦嚇？咁啊，造成部分市面相當之冷落啦。咁好啦，呢啲嘢唔到佢唔驚嘅喎。咁仲有咧，由於咧佢嗰個即係。供應是緊張了，因為有些你跟美國的貨呢即打了稅之後沒有入口那麼多，那它貴了，它那個農產品呢，這裡我也有個數字的，它有個數字的，它的農產品呢就是即食物的價格上升了 6.1% 的通脹，它是有這個通脹的， 有價 啊，還有呢，李克強就講咧就係要大減税，好啦，點解要大減税？如果經濟好，你都唔使大減税啦。啊，此其一，此其二咧就話咧用600億人民幣去支持台商，要穩住台商，因為台商投資係好大，同埋台商同埋港商咧有啲唔同嘅有兩樣嘢。第一咧，台商嘅嘢咧，佢個高。增值和科技產品是多的，科技廠是多的，而呢台商還有一件事呢，自六四之後，即九十年代初期呢，台商和港商有一件事很不同，台商懂得做大陸的內銷，內銷譬如零售之類的東西，港商在這方面呢是弱一點，可能呢你知道，他們都是講普通話之類，很多都是外省人，可能容易溝通，也都可能政治因素大陸要馬住台灣，OK，要特別講話用600億嚟支持台商，亦都可能同咧就快下一年咧台灣就二合一選舉嘅一月啊嘛，選總統同埋呢個立法院啊嘛，就咁啊。第三嘅頭先我講啦，要守住咧失個最大嘅唔可能出現大規模嘅失業， 係，我兩點補充一下啦。第一個個減税嗰個啦，減税嗰個其實係幾古惑嘅有啲嘢。佢好多嘢都話講話減，但係佢個執行起上嚟有時有啲會反而加咗嘅。嗱，首先有一個係佢一年至兩年內之後之內應該會開始推行嘅唔同城市，就係呢個房產税。咁房產税佢將會收嘅喺啲城市嗰度。係係啊，咁就以前冇咁樣大規模收。咁呢個係唔係一個減税啦？咁另即係只不過係地方政府佢嘅税收嘅來源會唔同咗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咁對個樓市咧會影響嘅將會。咁另外一個就係佢一般做開嗰個增值税。咁佢話佢減嗰個增值税嘅。咁但係減嗰個增值税咧，其實最終佢可能個税收未必會少咗嘅。我聽咁耐啲朋友講過，因為個原因就係話佢好多呢啲增值税咧，佢因為你出口嘅時候咧有扣減嘅。咁你即係因為為咗出口有競爭力，佢層層咁收。但係你原來我發覺唔係內銷嘅，發覺出口嘅話咧，咁就會可以扣税嘅。OK， 咁你減增值税嘅時候有咩後果咧？就係因為內地好多人做生意咧，就係透過扮出口， 係， 然後就呃扣税。 哦 ，OK 啊， 係啦。咁你一減咗嘅話咧，佢就難呃咗好多。 係係 啊，咁所以你最終對個税收係唔係一定會有一個負面影響咧？咁或者個會誇張咗嘅咯。其實佢呢個方法係其中一個方法，其實佢減可以減利得税嘅，所得税嘅，佢就唔減，佢減呢個增值税。咁啊，減呢個增值税，其實某程度上係亦都係幫手打擊呢個呃政府税呢個經濟活動嘅咯。係啊，咁所以其實內地個税嗰個制度係非常之複雜嘅。 哦，非係比香港複雜， 複雜好多， 即係要要好熟， 係 要好熟噶。咁咧，港商就好熟啦嚇，啲港商其實都好驚嘅嚇。而家第一經濟唔好啦，即係窿口窿面啦，大家都心知肚明噶啦。平時就好風光啊，出入馬會又係馬主啊，但係而家都唔知點解，可能遲早咧只馬都要賣埋啊嚇，車就仲有嚇係誒咁啊物物。大家做一個 indicator，你要睇下個經濟好唔好嘅時候咧，去香港賽馬會睇下多唔多人咧拎只馬出嚟賣。你知咧香港身份象徵咧，即係乜嘢名車咧？好多人都有啦。呢個 Mercedes-Benz 呢個 Benz 啊，好多人都有啦。但係呢個都未必係衡量你有冇身家。 養馬貴啊嘛，冇底心談咁樣。 馬絕對係奢侈品嚟嘅，因為香港係即係純粹係奢侈品啦嚇，即係冇實際作用嘅。 你贏獎金咯，但係只幾多隻真係最後係個 net 係真係賺得到錢，好少。 就香港唔係南達科 啊， 加州係嘛？達科 南達卡納納州啊 ，South Carolina 係 唔係嗰個 Dakota 哦 ，OK Dakota 中文點譯啊？話翻俾我聽啊，你哋嚇 Dakota 喂 Dakota 嗰度啲馬就平啦，係咪先？ 我周圍啲同學嗰啲學生都養馬㗎，好平㗎養馬。 佢好平， 係啊， 佢屋企。 我都養得起嘅喺嗰度， 即係啲馬食草嘅啫嘛，係咪食有啲有食有谷嘅谷食嘅好啲嘅，兩隻馬佢你唔使俾暖氣噶嘛， 唔使噶， 嗰啲馬係喺嗰度地方生活咧，佢係適應佢個寒帶地，即係唔係寒帶，即係凍嘅天氣佢適應到。收 Dakota 嗰度養只馬好平嘅咋，你可能有幾隻啊，但係威俊啊，但係香港唔係收 Dakota 啊嘛，大佬收 Dakota 係美國窮州嚟嘅啫。 係 啊，咁香港係屬於富裕地區，佢嚟到香港都好意外，點解通街都 Mercedes？ 啊！啲美國佬嚟到香港，哇！你 Mercedes 㗎，哎呀，真係咩咁勁？你舊商車咧，全部 Mercedes， 你香港真係好發達。 遊艇比較少啦，香港相對，即係你咁有錢嘅地方，遊艇比較少。我住嗰度好多人有，我學生都有船嘅， 即係唔係貴嚇？ 唔貴，買得起。 咁仲有咧，加州話呢個打高爾夫，即係打高爾夫球咧，就幾平民化。 係啊， 啊，即係唔係香港即係嘢。在香港打到的那些就真是非富則貴啦。Anyway， 我們繼續講下去。 繼續講回剛才另外一點補充的就是失業的問題。失業其實已經是絕對是你講到說是廠不做生意啊。很多他們現在的講法就是說鼓勵打工仔即做廠的回鄉創業。新的都不是新的都講了一排的。就是說如果在以前出省打工那些的那就說現在沒那麼多機會了。咁因為裁員啊，或者係關門啊咁嘅樣，咁就叫佢哋即係翻鄉下，揾翻下你自己諗啲嘢搞啦咁嘅樣。咁呢個係我諗係數據嗰度，你咪可以即係唔係咁容易睇得到究竟佢哋咪失業咯嚇。因為如果 全部都是合約形式工資的，那就會一冇嘢做嘅時候就會有失業嘅。咁但係好多內地其實原本佢都係建工啊，又或者佢係以前一段時長時間可能佢都係勞動人口嚟嘅，有嘢做就喺度做，冇嘢做就翻翻去。咁翻翻去嘅話，鄉下生活嘅水平又比較低啦。 係。 咁於是乎佢可能又已經係屋企又生一個啊嘛，一係政策。咁爸爸可能已經係換即係個笪地，政府買攞笪地嘅時候已經賠兩間屋俾佢咁樣。咁所以地方有得住。即係呢一代嘅後生嘅人已經係冇上一代咁勤力做嘢㗎啦。即係上一代嗰啲好勤力，即係一年係除咗春節嘅時候放嗰段時間假，其餘都好勤力做嘢，就儲咗好大筆錢就係俾啲細路仔。咁到呢一代嘅人已經係冇咁勤力㗎啦。咁所以佢個失業係我諗係個即係如果就咁睇啲人工作時間咧，可能真係會少咗嘅。但係會唔會係好短時間內爆發一個失業潮，好多人唔滿意嘅話咧，咁又未必會咯。咁呢個又係個內地個就個勞動市場係比較特別嘅地方， 國情唔同嘅。 係啊，國情唔同。 嗱即係我早排睇嗰個資料嘅，就中國咧有六分一個企業咧已經喺過去一年係執咗笠㗎啦。 係啊， 如果數量上係好大嘅，點解而家未曾試？如果六分一嘅企業執笠？即係話有六分一簡單嘅推算，六分一嘅工人城市職工啊，大陸叫城市職工嗰啲咧係冇得撈嘅。點解仲未有一個好大嘅social unrest 出嚟咧？就係原因就係中好多佢哋係農民工啊，係 啊， 佢翻返鄉下，佢儲到少少先幾萬蚊咧，翻到鄉下咧，佢就可以過一段日子。 係啊，咁有地方住，咁裏邊食又平。 啊，同個結構上咧要分清楚啊。即係香港咧，就完全城市化曬㗎啦嚇，即係唔好話俾我聽咩新界鄉親啊嚇，鄉市勢力全部去市區翻工，市區做生意㗎嚇，跟新界啲屋啊攞嚟炒嘅啫嚇。咁啊，大陸咧有接近一半嘅人口，少於一半，接近一半啊嚇嘅人口咧係住喺農村嘅。OK， 咁大概七八年前到咧，城市人口咧係首次超越咗。農村人口，咁咧而家超越啦，我睇50%係城市咧，大概幾多咧？咁佢喺城市人口就未必有城市嘅户籍，呢個另外一個話題。咁但係咧，佢冇得撈嗰陣咧，就翻鄉下，可能都有間屋嘅，或者佢儲到幾十萬、十零萬翻去起間屋，咁你又可以住一排嘅。 係啊， 咁咧就仲有城市咧，就唔係我哋成日香港人所講嘅第一線城市，包括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深圳、廣州、重慶之類。咁仲有咧第二線㗎啦，就即係武漢、南京為第二線啦，南寧等為第二線城市啦。其實中國有好多線。城市啊，有啲城市唔即係中國係好大噶， 但中國二線城市都好大噶咯，即係相比美國嚟講，美國嘅一線城市好大，但係美國去到二線嗰啲咧，就已經有相對鄉下，因為中國人口多 啊。我睇武漢大過個人口係多過 San Antonio， 好似第五、第六大城市 San Antonio 嘅 Texas 噶嘛，即係香港人少留意，但係原來嗰笪地方咧，唉，係美國重要城市嚟嘅 San Antonio 啊。嗱，我 去過一次， 你去過一次，係咪開會啊？ 開會係 嗱，原來係開會聖地嚟， 係啦， 我唔知點解咧，識到一啲朋友咧，佢哋咧就係。屋企有張畫就係就是 San Antonio， 我問佢點解算 San Antonio 咧？你應該係 Houston 噶嘛，即係休斯頓或者以前嘅亦做侯斯頓啦。佢話我哋開會，我哋做保險啊嘛。原來嗰度係開會地界嚟㗎，美國其中嘅大城市 San Antonio， 喺 Texas 嘅，我估人口多過多過， 應該係啊，佢 成間寮得百幾萬嘅啫。 係啊， 咁講翻落去咧，就係佢未造成大問題，但係咧嗰啲徵象已經顯示到㗎啦。因為佢嗰個出口咧係少咗，佢而家就即係官方報啦，話佢嘅經濟嘅增長咧係正常嘅，即係六點幾嘅 ，OK。咁 冇人信嘅睇嘅，數字 係咁。Put it this way， 佢一定係吹㗎啦，啲水一定係吹，但係吹得咧，你斬佢一半，佢都係有個 trend 俾你睇到啊嘛。咁 水就一定吹噶啦。咁我哋咧就係而家咧就係有超過七成咧係靠內需嚟推動嘅經濟。你認為中國內需係咪真係有個有咁能力推動到佢咧？ 佢人口大啊嘛，先多人啊，即係佢係有係頂得住嘅個內需。咁所以。有唔係話冇爭議嘅，咁但係譬如我哋睇下啲前輩點樣講啦，聽劉春志最近出咗本書啦，咁張五常久唔久又會係喺啲唔同場合發言啦，咁佢哋兩個個分析經濟個 approach 好唔同嘅，咁劉春志教授就好多啲計量啊啲咁嘅嘢，佢出名喺美國七十年代都係做呢啲。即係生產函數有啲咩投入，有啲咩產出咁樣。咁佢計個條數就發覺係因為中國佢覺得咁大內需咁多嘅時候，佢個出口佔個比例，過去嗰段時間係慢慢減緊嘅。OK， 咁因為減就係因為佢內需多咗嘅話，咁咪變咗佢本身個市場個需求係即係越嚟越大，咁即係依賴個出口，雖然都係好大。但是即相比其他國家很大，但是相比起可能是十年前啊十幾年前的時候已經慢慢減緊嘅啦咁樣，咁所以他覺得個內地的市場咁大的時候咧，咁所以係就算是出口嗰度係差了或者係關税好原因好，甚至乎去到再極端啲去到冷戰不同他哋貿易都好，咁對於個因為個出口嘅比例唔係咁高嘅時候咧，咁所以佢覺得係對整體經濟影響咧就唔係大得咁緊要咯，咁呢個係劉津義教授嘅講法。咁劉津義我同佢唔係話好熟啦嚇，咁我相對相熟啲嘅張五常教授。咁佢又係唔同嘅場合講咗就話，佢唔係咁啊，佢唔就冇話計啲乜數，佢就憑佢嘅觀察，佢覺得係個中國市場夠大嘅話咧，覺得係夠大啦。就話其實貿易戰個策略，佢覺得唔係太需要去理會美國做啲乜嘢嘅咯。 Are you sure？ 係咁嚟講，佢唔好同佢傾。你同佢傾嘅話，俾佢牽住個鼻子走。佢話我哋自己做我哋認為啱嘅嘢，關税我哋減，佢中意計幾多計幾多，我唔同佢癲。係啦，咁我做翻覺得對國內政策係對國內嘅經濟好嘅嘢就得㗎啦。我自己本身嘅市場咁大嘅時候咧，一來自己頂得住，二來佢本身市場咁大嘅話咧，美國唔同我哋做生意嘅話咧，其他國家都願意同我哋做生意。佢嘅睇法係咁樣，咁又係都係基於個自己市場大嗰個角度去出發嘅咯。 嗱呢啲咧就有少少乾隆 feel 喎。因為乾隆咧就喺十八世紀末期咧，英國派過嗰個使節團啦，馬嗰個姓馬嗰件啦，即係康懷啊嚟中國咧，就係想同中國貿易嗰啲乾隆王都係咁講，我國市場夠大喎，使咩要呢啲樣乜都有喎啊！即係點解要搞咧？嗱，如果以數量咧，大陸好多嘢都可以攞到世界 number one 嘅，佢早已經喺十。年超過十年前咧，就攞到咧係世界最少十樣嘢去個生產係第一，包括汽車在內。咁但係咧，呢啲咧唔係 break down 啊，即係要睇嘅。除咗數量上咧， 係 仲要睇質量上有啲咩貨物嘅。咁喺十年前嘅時候咧，呢個全世界都講咧就係中國就係世界工廠啊嘛。喺嗰陣時，喺胡錦濤年代，大概2006-2007年度咧，就到咗巔峰，到咗巔峰，全國 GDP 2/3係攞嚟出口嘅，即係冇乜國家即係狂出㗎啦，狂出啊，狂出口嘅。咁咧，當時美國佬開綠燈啦嚇，美國佬好多嘢都要，即係佢唔想中國。跟他為敵在那個時期、okay? 因為美國即有很多東西是無暇理到中國，稍後才說這件事、但現在過了十年之後就出口只佔大概 GDP 是1/3左右、張五常那些說頂得住，以數量上都可以說得通的，但質量上就是呢中國有些東西科技上的東西是一定要靠外國， 你就不是話淨係睇個量嘅咯，因為佢係又唔容易替代得到。因為就算一路以嚟中國係之前係世界工廠都好，佢唔係咩都係自己生產嘅嘛，佢好靠好多唔同嘅入口一啲技術啊，一啲配件先至可以佢來料再加工，然後再出口嘅嘛。咁所以如果你冇咗嗰啲入口，又或者入口變得好貴嘅時候，咁係咪再可以即係做呢個生意咧？又或者佢做？自己本身自己市場就算不是拿來出口了，咁佢有啲技術有啲冇嘅時候， 佢都生產唔到嗰件嘢。咁係咪可以短時間佢即刻可以生產到嗰樣嘢咧？佢一路講嘅話啲晶片啊嗰啲技術啊，咁咪就係呢啲嘢咯。 嗯，第一晶片你不可以不靠人啦， 系啊， 咁仲有一樣嘢咧，你頭先提到一個供應鏈的問題，在全球化之後咧，中國是全球化的大贏家嚟噶，可能是最大的贏家，加埋印度，只係真係所以習近平咧喺達沃斯講咧，講到要擁抱，哇，擁抱全球化。哇！真係十足係資本主義國家嗰啲領領，即係以前講啲 capitalist 嗰啲講左膠應該最憎呢啲咁嘅人啊！全球 我頭先搭高鐵就係啦，我朋友提我噶嘛，以前架高鐵叫做和諧號噶嘛， 係 而家變咗復興 啊，復興啊， 係啦，因為就係個 slogan 唔同咗， 而家叫復興號， 要復興啊，係啊， 咁啊，即係供應鏈咩供應鏈咧？即係我講錯你糾正我啊！供應鏈即係話，其實咧冇一間工廠咧出一樣貨品咧，係好少可以完全由頭到尾100%都係自己做嘅。OK， 出隻杯咁啦，或者咧你嘅嗰個陶藝技術好高啦，個爐好，個窯好勁啦，但係啲顏料咧，你都係買翻嚟嘅。喺邊度買翻嚟？可能附近買翻嚟，隔離個省、隔離個鎮啊、隔離即係喺北邊或者係入口嘅，即係全世界都係咁啊！就叫做最佳經營模式啊嘛，係嘛？有個 concept 啊嘛，平靚正我就幫你買噶啦。OK， 即係全球化就係咁，你出得平靚正，我就幫你買。當然全球化有好多好 evil 嘅嘢，各位左膠朋友都覺得好清楚，令到好多人失業，傳統文化冇咗啊，好多好多衰嘢。但係咧，如果單係從如果啫嚇，所謂最佳經營模式嚟講，佢係。屋企個好理性嘅喎、，OK， 喂，話之中 有效率，成降低成本。 我要做一個電器，裏邊有一嚿零件，日本有嘅，我幫日本買。如果我哋即係中國生產，可能好貴嘅喎。 係啊 ，OK， 我點解唔同日本買啊？And vice versa， 日本話有啲嘢中國做得平嘅，有部分嘅零件佢啲出電器，我從中國買，從中國買咯，係咪先？或者成間廠搬去中國生產咯，係咪先？或者同越南唔啱啊，點唔啱咯？佢嗰度有啲嘢平啲，我都係同佢買啦，係咪先？一樣係咁嘅情況。好啦，而家你咁喐喐咧，整個供應鏈出現問題啦，係 啊， 大洗牌啦。咁但係呢個大洗牌會對中國有啲咩影響咧？咁仲有？中國好像有即係有個姓金的教授叫金燦榮係嘛？ 哦， 金燦榮有好多咧，即係保衛國家的絕招。咁呢啲絕招行唔行得通呢？我哋唞陣翻嚟再傾。不過唞之前咧，再提醒記得 share 我哋嘅節目，同埋捐錢俾我哋。OK， 城寨係需要燈油火蠟，起碼嘅你哋好簡單嘅撳一撳掣，就可以令到我哋繼續經營下去。將信息傳播出去，唞陣。 好， 呢只咧係台灣愛文芒，佢係經過農藥檢測嘅，即係不含農藥，係用有機肥料灌溉嘅，有機生果嚟嘅。而且咧，同呂宋芒唔同，呂宋芒咧，其實你見到啲綠嘅生果運嚟嗰度咧，牛熟嘅，個質感咧係芒果嘅質感嚟嘅，同嗰啲蘋果芒咧係唔同嘅。我係芒果嘅專家嚟咯。但佢又帶有一啲蘋果嘅香味，同嗰啲蘋果芒咧就完全唔同嘅。咁而家咧可以喺網度或者門市咧就訂購嘅。你 check 下網度啊，啲人賣好貴嘅，呢啲550蚊，我哋咧就399蚊。